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今天妞妞说事儿，给大家说个笑话。昨天啊，收到了这个上戏的同学们给妞妞发的一条短信，妞妞先收到了第一条，上面写着妞妞我想你，之后妞妞十分感动。就在妞妞的感动还没有这个消散的时候呢，又来了第二条短信，妞妞还想着，哎，难道想我想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门学校对面的那家餐馆。